6:08嚟到6月8日星期一晚嘅敏感时刻嘅直播室咧，有敏大人李敏啦 ，Hello 敏大人， Kitty. 有 Molly， 系， 同埋有 Kitty 喺度嘅， 大家好啊，大家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要讲嘅要讲嘅，唔好意思啊，敏大想讲咩咧？ 要讲嘅嘢就应该讲嘅， 系 啊吓，喂，咁你细个嘅时候咧，你阿爸阿妈有冇同你哋讲咧？喂，瞓觉嘅时候就瞓觉啦，食饭嘅时候就食饭啦，即系唔好咁心多咧。 有，尤其是我食饭嘅时候就唔俾睇电视嘅，就话食完饭先睇啦。但系佢哋自己又开住电视睇嘅，所以最后好多系睇啊。 咁但系唔同啊嘛，因为那个点讲啊，大人佢睇住电视咧，佢真系会食饭嘛。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见我细佬咧睇电视，佢真系呆咗噶，即系唔喐，唔识喐噶，即系佢哋冇咁 functional 啊。细路仔佢专 唔识 multitask 系啦，冇得 multitask 呢样嘢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开心嘅时候咧就开心啦，即系你唔好一路开心，然后一路温书系唔得噶嘛，唔 work 噶嘛。你温书系要一个正经 mode 噶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即系快乐有时啦，但系悲哀有时啊。你遇到即系你睇一啲唔开心嘅嘢。咁你正常嘅人非草木，你唔开心啦。咁但係我觉得呢，即係当你想开心嘅时候呢，我又觉得呢有已经有样嘢啫，即係我哋应该有权开心㗎嘛。咁所以呢就今日就想讲一讲啦，会觉得呢咩时候呢人唔好咁开心呢。嗱，我点解要咁样问呢？我打一个比喻，因为我个女就最近毕业啦，咁佢行完毕业典礼嗰日呢，咁啊非常開心喎，咁啊見到佢咧，即係我讀完心理學咧，我覺得佢一定咧係好多安多芬啊，或者腎上腺素咧就係砰砰聲，好似放煙花咁樣。咁佢都已經係成年噶啦，嗰日佢食飯咧真係天一半地一半啊！呢個天一半地一半咧，你真係會淨係會講嗰啲細路仔咁樣。跟住我就同我個女講，其實咧人咧，就是应该找机会开心的。但是呢你不要开心到 100%、你开心到 90% 好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中国人有个说话叫乐极生悲的嘛。 说 你看看你真的啲饭送跌晒落去台，你都唔知喎。点解你会咁样嘅？佢冇，我谂紧嘢，开心得就系谂紧嘢咁样。其实呢我觉得开心都要有一个谱咯。咁你哋有冇试过啲乐极生悲嘅？嘅情況咧， 我有喎、我最簡單，我而家俾你睇啊，你睇下我一皺眉嘅時候，我額頭嗰個有一粒粒位啊，見唔見到？ 咁佢啱啱係跌咗落去你其中一條皺紋度，唔係好覺嘅， 唔知係呢邊定呢邊有一個粒位咁樣嘅，係啊，咁啱我而家老咗，皺紋出淺咗。我話説咧，細個嘅時候咧，我就好蹦蹦跳，周圍走，街童嚟嘅。咁咧就喺屋企出面，即係因為我全家人都出咗去個鋪頭嗰度做嘢，咁所以我細細個就已經喺鋪頭附近周圍跳嚟跳去咁樣啦，算係叫做冇網管嘅。咁直至到我好細個嗰時，唔知係未到，我唔知係小初小定係幼稚園咁樣啦。跟住同屋企人玩捉伊恩定卜哩哩，咁我匿埋咗，咁跟住咧去到有一下佢哋唔知道追我嘅时候咧，跟住我想走，我就撞落去个门嘅铁闸嗰啲嘅柄嗰度，而以前嗰啲门唔同，而家咪好多一条柱，即系嗰啲玻璃门咪一条柱形嘅，即系拎嘅手拉嘅，以前唔系噶嘛，以前咧系一个好似正方形嘅梯形，即系梯做嗰啲呢啲铁做嘅一块嘢咁样拎拉开个门噶嘛，而呢一个角系尖噶嘛，嗰、那个拎手拉嗰个嘅， 总之有块板好似本书。个书皮咁样， 系啦，跟住之后咧，我系俾唔知边一个人啦，就揿住我头一嘢冚落去呢个角嗰度，跟住就即刻爆咗狂流血。 咁我先穿头噶喎， 穿头啊！跟住我以前系成日穿头噶，我啊穿额头啊，跟住头壳啊嗰啲全部成日穿噶，跟住穿完之后就黏针咯。咁所以呢个系我其中一个乐极生悲嘅故仔啦。 细个真系好多，我都有噶，我细个都系活泼嗰啲嚟嘅。咁越你讲到即係有受伤呢，而家我感得到。 即係你好知道乐极生悲嘅，即係你唔会令到自己即係开心晒。尤其是你哋嗱、,Kitty 同 Molly 都有机会做 MC 㗎嘛。咁你见到嗰个场面好开心啦，好多贵宾啦。哇，如果你真係 突然間個頭大咗飄咗咧，你真係會讀曬讀錯曬啲嘢 嘅。係啊， 呢個經常性啲。 但係大個咗真係 我經常性啲， 都自制能力好啲嘅，我覺得。但係細個真係會唔同埋唔冇咁 alert， 即係身邊嘅環境啊，所以容易受傷啊。我都記得有一次喺屋企咧，係有個朋友仔嚟咗，即係好興啊嘛，細個即係有啲阿姨啲仔跟住嚟咗屋企玩咁啦， 人來瘋啊， 係啦，咁跟住就又有我哥啦，即係幾個小朋友喺屋企啦，就玩到夜咁樣啦，就跑嚟跑去，都係喺啲房啊、廳啊咁樣穿穿插插。咁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我喺間房度走出嚟，咁唔知隻手喺度喐緊啲咩啦，即係你知細路好中意摸嚟摸去啊。跟住咧，我嗰隻食指咧就插咗落去嗰個 門口嗰度， 嗰個 門隙。 嗰、那個門，佢唔係門罅，佢咧就係門鎖，即係你閂埋道門個門鎖咧，喺個 bench 嗰度咧，佢咪有個框係要嚟俾你鎖門嘅，嗰嚿鐵啊，即係其實佢係即係空心噶嘛，等你個門鎖拍埋嘅時候，即係突嗰嚿嘢可以攝落去噶嘛。咁我隻手指咧就勾住咗喺嗰個框，即係嗰個空心個窿嗰度。 諗起都覺得痛啊！ 係啦，咁我咧就卡住咗喺嗰度，但係我個人咧就走緊嘅喎，即係衝啦，衝緊出去啦。咁隻手指咧就掛住咗喺嗰度，跟住一衝出去嗰陣時咧。跟住而家隻手指係成嗰陣時咧，係成忽肉係即係掉掉揈咁樣就甩咗出嚟嘅。跟住咧就好恐怖，因為係狂流血嘅，即係未試過咁樣流血不止啦。咁就落咗去樓下個醫務所嗰度啦。最搞笑咧係即係呢件事係需要一啲時間復原嘅，因為佢真係嚿肉係甩咗，你要等佢新嗰嚿咧生翻出嚟啊嘛。咁但係你細個嘅時候咧。隻食指係成日都會用到嘅，你寫字又會用到，沖涼又驚濕水，游水又更加唔夠膽啦。跟住咧就去嗰啲文具鋪度買個嗰啲勞工手指套咧，笠住佢啦。笠完之後咧，除翻出嚟嘅時候，因為折得太實咧。嚿肉又甩过咯，又刮多次，又损过咯。 你点解唔揾纱布包住？ 其实有噶，但系即系好难去处理。原来呢件事咁，跟住都搞咗好耐，跟住慢慢等佢旧嗰嚿肉就甩咗啦，死坏死咗啦。咁新生翻出嚟咧，其实一路到而家咧，你好仔细咁样摸嗰只手指边咧，都会 feel 到新生出嚟嗰嚿肉好似硬少少咁样， 系唔同啲嘅， 系唔同啲噶，系啊。咁我自此之后就好怕嗰啲门。系啊，呢个真系乐极生悲啊！ 系咁啊，我都 你都有系嘛？ 你冇啊？ 我有，不过我氹你讲咗唔讲开啲啦嘛。但我今日个主题咧就系咧，其实系要开心嘅人，即系唔好我哋系有权开心嘅，但系我哋开心嘅时候咧，我哋都系要控制翻嗰个脑部个驾驶员啊。咁所以今日咧，我都准备咗咧，即系我应承过嘛，星期一我哋讲啲开心嘢啊、笑话啊，或者系快乐啊咁样。所以我准备咗一啲都几开心咧，但系又唔系太开心嘅笑话， 即系可以勒住 铺定嘅底啊，即系你唔好咧 expect 阵间咧要捧腹大笑嘅，但系睇下可唔可以做啲会心微笑嘅效果啦。 2, 3, 5, 6, 7, 2, 3, 5, 6, 7, 做动大厦伴你数，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Back to one, back to one, 在一起足够好。一屋时间若然美好，一张旧餐桌共进早餐，再散步。一间睡房远熟。 梁咏琪《一百层楼的家》，咁時刻啦，咁啊頭先問大人就問阿莫莉同埋我有冇試過一啲樂極生悲嘅嘢啦，我相信小朋友嘅時候咧一定有嘅。嗯系啦，即系冚穿头啊，整损手啊，扑亲嗰个菠萝盖啊， 喂食啊，搞到肚屙病啊，好多嘢， 好多呢啲啊， 你唔好话小朋友啦， 大人都会 啊，系啦，啲即系尤其啲男士啊，开心又即系又饮酒，唔开心又饮酒，饮完酒啊，又听即系听好多例子啊，打交啊，或者开车啊咁样，呢啲其实嘅行为都令到咧啲阿妈同啲女朋友好担心嘅。不过我哋唔好讲嗰啲嘢先，今晚我哋星期一 讲开心嘢， Happy Monday 嘅， 半開心嘢佢話， 咁我定個底啊，因為我即係你即係越來越難揾噶啦嘛，講一紮之後，好啦，今笑下時間，我有一隻小白兔啊，今次咪小明啊，小白兔，佢好中意食紅蘿蔔嘅、哦，咁啊每一日咧，咁佢咧都要去買紅蘿蔔啦，咁有一日咧。咁小白兔咧就咧系经即系经过去买红萝卜嘅路上，见到一间药房。咁我觉得好适合香港嘅呢、這个笑话，香港好多药房。咁小白兔咧就觉得药房应该有红萝卜啦，咁样。咁于是咧佢就走去个药房嗰度问个老板啊，老板啊，你有冇红萝卜啊？咁老板话冇啊，红萝卜你要街市买噶嘛，呢度冇啊。咁所以小白兔咧就好开心咁咧就去咗街市买啦。咁、第二日咯，小白兔咧。又想买红萝卜，跟住佢又经过药房，又问老板：请问你呢度有冇药房啊？跟住药老板： 有冇药房定有冇红萝卜啊？ 啊 ，sorry， 有冇红萝卜？ 有冇红萝卜？ 有冇红萝卜啊？依间药房有冇红萝卜啊？跟住老板话：喂，你琴日咪问咗嘅咩？你话你玩嘢啊？咁样啦。佢话：如果你再问咧，我咧就拎把铰剪咧。剪咗你对耳仔落嚟噶，咁样啦，咁暴力嘅， 系咯， 我跟住 问下啫， 跟住第三日，跟住小白兔咧又去药房啦，又系问同一个问题啦，老板，请问啊唔系，跟住佢即系有少吞到啦，咁佢就唔系改咗咯，佢就唔系问同一个问题，老板，请问呢度有冇铰剪卖啊？跟住个老板冇啊，呢个药房嚟噶，咁佢就再问啊，请问你有冇红萝卜啊？ 即系问完第一次， 懶係唔係問其他，問咗其他嘢先，先問紅蘿蔔。呢個就係笑話啦。 呢個係笑話嚟嘅，但係咧，你要明白有啲唔係啊，如果你臭細路，你其實知道係咁樣。 我反而幻想到，如果係卡通會幾好笑，即係電視呢啲幾似。 你諗下當個 Bus Bunny 啊？ 係啊係啊係啦係啦，你幾似嗰啲卡通橋段嘅，即係睇，因為有時候我覺得笑話咧講同埋睇同埋即係睇書咁睇同埋睇電視咁樣睇咧，就算係同一個故事咧，都會有唔同感覺㗎嘛。係 啊係啊，如果書其實難啲嘅， 書難啲啊，係啊， 即係文字係難啲，某啲笑話啦，尤其是有動作嗰啲啦。同埋有啲即系点讲啊，爆炸场面咧，其实你文字都几难嘅，你最好就拍埋出嚟啦。你写三百字去形容一个爆炸嗰啲都几，跟住佢睇完都好攰，佢都爆唔到。好啦，咁第二个啦，第二个嚟咯。 嗯， 头先又讲红萝卜啊，而家我哋讲明面包啦。咁今次咧，我哋终于轮到小明出场啦。一日咧，小明咧就好想食面包，咁所以咧佢就落楼下个面包铺咧就问阿老板。老板啊，请问你有冇五百个面包啊？老板冇啊，五百个咁啦。好啊，跟住第二日咧，小明又问咯，老板啊，我真系好肚饿啊，请问你有冇五百个面包啊？咁就老板都系咁答噶啦，冇啊，冇五百个啊。咁跟住咧，小明真系学咗个小白兔咁啦。跟住第三日又走去问，跟住咧。但老板就经过琴日同埋前日咧，佢就知道小明真系好想食面包，所以咧佢就漏嘢咧整咗五百个面包等小明嚟。 点知佢第日冇去？ 但系肚饿啫，点解要食五百个咁多咧？ 好啦，跟住咧，咁啊小明咧就真系嚟咯，就问老板：请问有冇五百个面包啊？咁啊，老板有啊有啊，今日有啊，我特登整俾你噶。咁好啊，唔该俾两个我啊，系啊， 好呢个玩嘢会俾人打啊，小明， 呢个系一个玩嘢嘅同埋咧，我留意到咧两个笑话咧都系有一个咧，即系隔咗三日嗰样嘢，即系有啲嘢系要 repeat 去 build up 嘅咁样，加呢个又可以啊，哇，跟住啊，仲有啲时间，我哋讲个短少少， 好。 都是小明有主角， 我覺得 小明是小笑話之王 嚟嘅。但我覺得其實幾小心嘅，佢啱啱呢個橋段係啊，即係有冇位老闆咁樣，冇啊， 扮成兩 公咁樣，即係好想打佢咁樣。 好啦，跟住小明大個仔啦，佢就同經理請假。小明就同經理咁講啦：，我想請假咧，同我女朋友求婚啊咁樣啦。咁跟住嗰個經理就好鄙視咁樣。喂，小明，你冇听过咩？婚姻系爱情嘅坟墓喎。咁跟住小明就谂一谂，咁如果有丧礼嘅话，我都要请假嘅。咁佢结果都系要请假。 系。 独个铺未见的路，独个酒如何活好？直到朝早，独个人随风起舞，常要追，常要赶路，没法死，唯求活好。就算生如荒岛。走到留下我吗？这么孤单，不知所措，要怎么支撑？不知道，总会莫名失去，真大错。然后转身躲。I'm sorry. 只有一个人，可会知有人因我改变命与运。是今这么孤单，不知所措要怎么自责，不知道终会莫名失去，真太早。然后转身多么孤单，几千亿个每一位观摩中改变匆匆，走过通通都算数，没有相拥。 就嚟到晚上十点半钟，听紧有李十一嘅新歌《一起一个人》。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室外气温有29度，相对湿度87%。就嚟去到晚上嘅十点半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政府向合资格居民派发10,000元的计划，今个月21日起接受申请，出年12月31日截止，市民可以透过个人银行户口或者接收支票方式领取款项。如果经银行作电子登记，市民可以选择经网上理财服务或者银行网站输入个人资料。政府鼓励市民透过电子方式登记，因为可以较快取得款项。如果在今个月30日或者之前完成登记，最快可以在下个月8日起陆续收到款项。至于在下个月1日起登记的市民，就会在登记之后大约一个星期起入账。市民亦都可以选择以填写表格方式登记，经银行领取或者是递交表格，款项最终会存入登记户口。至于选择领取支票的市民，可以经香港邮政递交电子或者书面表格，再等候通知到邮政局领取。海洋公园今个星期六重开，食物及卫生局回应查询的时候说，主题公园属于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下的公众娱乐场所，受表列处所的相关指示限制，处所内聚集获得豁免，因此主题公园的入园总人数不受群组聚集人数，即是不多于8人所限制。不过主题公园仍然要遵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就表列处所发出的指示，大型娱乐游戏站、游戏机或者设施内可容纳的人数，在任何时间都不得超过设计容纳量的50%，或者每个个别分隔出来的空间或者是车厢人数不得超过8人，以较高者为准。教育局表示，已经联络中学和小学，了解第二阶段复课的情况，大致上运作正常。至于早前一度出现确诊个案的沥源村六泉楼附近学校，今日有部分学生缺席。教育局话理解家长的关注，学校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并弹性处理学生告假申请。教育局一直同卫生防护中心同附近学校跟进情况。医学专家意见亦都认为复课安排可以如期严谨地进行。教育局话会继续同沙田区有关学校同卫生防护中心保持紧密联系，呼吁学校继续实施各项卫生防护措施。日本熊本县吉祥物熊本熊复工参与抗疫宣传活动。新型肺炎疫情在日本逐步缓和，当局已经放宽紧急事态令。熊本县政府的熊本熊团队相隔2个月再同民众互动，派人扮熊本熊探访一间托儿所。大约40名戴着口罩的小童列队挥手欢迎熊本熊，又一同做洗手和朗口的手势，彼此约定要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托儿所的院长说，熊本熊到访带来活力，一名5岁的小童就说很开心，会听话认真洗手。

開心咧就唔可以開心到最盡嘅，因為會落極生悲啊嘛。 嗯、 好啦，咁呢一 part 咧，我哋又想講一啲咧，就關於叫啼笑皆非嘅嘢啦。咁、 嗯、 有時我哋睇啲新聞啦、真係唔知應該笑啊，定係應該喊啊，定係即係應該開心定唔開心咧？例如咧，即係我諗幾年前咧，有一單新聞都成為佳話嘅，我唔知係佳話定係壞話嘅，就係即係話一對情侶咧就喺街度咧就嘈吵啦，跟住咧嗰個女朋友咧就打咗個男朋友14巴啦咁樣。咁其實你睇到呢啲咁嘅新聞，你會覺得係好笑啊，定係好嬲咧？ 我唔觉得好笑，我觉得好惨、啊， 觉得好惨啊！ 我觉得系嬲、啊，我唔知 道你嬲个女仔系嘛？ 系啊，我觉得佢由首先影衰晒啲女仔先啦、啊。你当街当巷搞啲咁嘅嘢，搞到全世界都觉得女仔横蛮无理，系、咯。咁啊，另外个男仔又点会咁样噶？系、咯。呢、這个世界系咩嚟噶？ 即系又唔系笑又唔系喊啦， 系啊， 但其实嬲又唔轮到你嬲喎，人哋嘅私事 系又唔关你事。 但系整衰我嘛，啲人会觉得我哋都系咁啊嘛。 觉得系港女啊，因为叫做港女十四巴。 系、啊， 喂，咁啊睇到呢、這、一个笑话咧，我就联想翻呢个港女十四巴啦。 嗯， 就话说啦。從前咧就有一對男女嘅，佢哋關係係好好，咁梗係咧，即係愛嘅反面先係恨噶嘛。咁但係有一日咧，佢哋因為一啲小事咧就喺度嘈交，那個女仔咧就打咗個男仔一巴，跟住個男仔就話：你再打多次啦！咁跟住咧，嗰、那個女仔又真係打多個男仔一巴。 但去到呢度，我成日覺得都唔明點解噶，即係通常啲男仔都話、你試下，你夠膽你打多次啊？咁你叫人打噶嘛， 就係 又嬲， 跟住就嬲啦。但系呢一个笑话入边咧，嗰个男仔就话：好啊，见你咁听我话，咁我就原谅你啦。跟住佢哋复合咗啦。 吓，即系个男仔系有避若狂，要系咁讲系咪啊？ 呢、 這 个 纯粹 你打我啦，你打我啦， 呢个纯粹搞笑嘅。嗱，如果呢一个男仔嘅角色，你揾啲即系谐星演嘅，咁就 系 好 make sense 噶嘛。够胆再打我，佢真系打你嘅啫。系、你真系好劲啊，所以我佩服你，即系咁样。呢个叫跌落。 攞翻扎沙 啦嘛，好啦，咁呢啲都系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嘅笑话啦。咁男女朋友就固然噶啦，你知啊，夫妇的世界，你夫妻的世界啊，吓呢啲真系好犀利噶嘛，爱嘅反面系恨到咧杀人放火噶喎。咁另外有一啲关系咧，即系例如外母同女婿咧，又系一个奇怪嘅关系嚟嘅。咁呢个笑话就系关于外母嘅。 嗯， 咁啊外母咧就想试探三个女婿。咁啊，睇下边个对佢最好。咁于是咧，呢个外母就用咗一个方法去试探啦。咁第一日咧，佢就叫个大女婿咧就带佢去公园，就唔知系咪海洋公园，即系公园先啦。 系 吓，咁之后咧，佢就假装跌咗落湖。咁跟住大女婿咧就毫不犹豫啦，即刻跳落去救佢啦。咁个外母梗系好满意啦。咁隔日之后呢佢就送咗即係一部车俾个大女婿喇喎。咁上面呢仲有张纸写住致唔係青春啊致我的好女婿咁样。好啦咁隔咗几日之后呢呢、這个外母呢就用返同一个方法去试探佢嘅二女婿啦。咁结果都一样喎、佢二女婿呢都系呢毫不犹豫呢咁就救咗佢啦。咁隔咗一日呢咁呢、這个外母咧又送咗一部车俾佢，同埋都系写住咧，即系一张字条写住致我的好女婿啦。咁头先讲过啦，佢有三个女婿噶嘛。 系 咁又隔咗几日啦，咁呢个外母咧就想去试探下呢个小女婿啦。都系用咗同样嘅方法。 系， 但系今次就唔一样啦。嗰、那个小女婿见到个外母跌咗落湖之后，佢喐都冇喐、哦。 系， 咁于是个外母又死咗啦。 咁啲财产就俾晒佢啦， 系啊，呢个我睇一阵都系咁谂嘅， 又唔系啊。 咁但系第二日咧，就那个小女婿咧都系收到部车、哦，同埋都有个字条， 系 呢、這个字条就系个外父写俾佢嘅， 哦， 唔该晒啊，字我都好女婿咁样。 哦，咁呢个都几好笑、哦，即系起码 make sense， 你知道。即係因為有陣時笑話係完全冇解噶嘛，但呢個有得解， 有啲心理啊、人際關係啊嘢啊嘛嚇，咁即係同埋又呢一類嘅笑話咧，就係、是、去翻我哋嗰啲叫道德 IQ 題咧，就係、是我同阿邊個跌落水咧，你救邊個先嗰啲咧 咁好啦，咁跟住我哋就讲笑话住，我哋又讲一啲武侠小说啦，入面咧就传说中咧就总系会我点佢个笑穴啊咁样啦，点完之后佢就会不停咁笑噶嘛。咁你觉得咧，其实真实世界当中啊，你望一望你个脚底或者脚面，哎好挂住好耐冇去脚底按摩啦。咁你哋有冇试过脚底按摩嘅时候，请教下嗰个师傅？喂，请问脚板底或者脚面有冇笑穴嘅咧？ 咦，我又冇喎，我淨係問佢點解呢個位咁痛嘅啫喎。 但佢擠你腳板底就已經係令你笑嘅啦。 佢唔係擠我㗎，佢真係按我。 有啲人就好怕拗腳板底㗎， 佢真係篤㗎喎。 佢有啲位佢按呢，跟住我都會縮一縮㗎喎，即係縮未必係痛嗰啲縮㗎喎，即係我會覺得痕而縮㗎喎。就等於捻骨一樣啫嘛，佢捻我條腰側邊啲位 咧，側邊係比較 軟地嗰啲。 跟住佢，你 feel 到佢真係有心去捻，但係我話真係唔好夠 ，OK 咁樣嘅喎。係、可能係嗰啲就係笑穴，我哋唔知道。 我覺得腰其實都有嘅，細個咧咪成日俾人摺嘅，都係摺條腰噶嘛。 或者捻下捻下，你都即刻會想笑咁縮噶嘛。 咁其實有冇㗎？ 其實咧。就冇 exactly。 等先，敏達，你想讲嘅呢个系正经笑穴定系搞笑嘅？ 而家系正经噶啦，正经 正经嘢嚟噶， 系啊。OK。但系正经，你当我搞笑就稳阵啲啦，唔俾人投诉啦，系啊。因为我始终都唔系读中医啦，咁我都系做一个 research 得嚟嘅啫。佢话其实人体当中咧，真系有啲穴位咧。会令你开心啲嘅，咁点解啫？因为咧就令到你有啲嘢畅通啲咧，咁就会开心啲啦。咁咧嗱，呢度就有两个都系脚板嘅，真唔系 sorry， 因为脚面啊，脚面一个咧就叫太冲穴。呢、这个太冲穴咧就系、是、咧就系、是、点形容咧？嗱，我哋谂下个脚面啦，咁大家都有脚趾公噶啦，同埋第二只脚趾噶啦。咁但系第腳趾公同第二隻腳趾中間咪有個叫坑位嘅，你撳落去，咁然後即係嗰度大概 腳趾公同第二隻 腳趾公同埋第二隻，使唔使我而家除隻鞋子？ 即係嗰個撲嘅手嘅，因為即係虎口穴呢啲附近嘅 friend 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 但係腳腳嘅板 深入少少，大概我諗兩寸都有叫太沖穴嘅。咁呢個太沖穴咧。就話說可以做乜嘢咧？佢咧就喺呢一個叫做係可以幫你咧，即係令到呢、這、一個肝啊肝嘅氣咧，就可以去一去佢嘅滯氣嘅，令你個血氣咧就運行。因為如果咧你個肝咧，即係肝咧就係喺中醫嚟講咧就係將軍之官，即係個器官嚟講就係佢係一個將軍嚟嘅。即係如果你個肝咧即係運行得好啦健康啦，咁你咁梗係中氣好啲啊。 或者華哥成日都叫我哋補肝啦， 係啦補肝啦，係啊。咁咧就係令到你嗰個血氣就運行得好啦，就唔會出現嗰啲咧即係個胸好悶啊、手凍啊，或者係啲好驚慌嘅症狀咯。佢嗱，呢一個咧就其中一個月啦。 哇！咁我肝應該好差。頭先問大人講嗰啲全部中曬，又熬底啦個人，又手凍腳凍啦。 但你可以撳下佢啦，你可以撳下佢啦， 撳下佢啦。 係啦，咁另外咧，其實就係頭先我講嗰個位咧，即係腳趾公同埋第二隻腳趾嗰個深入位嘅兩寸咧，就叫做頭先叫太沖穴。咁啊前少少咧，啱啱個 Y 字位咧，就係腳趾公同第二隻腳趾，有個叫行間穴。係啦，呢一個咧。亦都係，即係我覺得其實佢兩個穴位都係 friend 嚟嘅啦，即係前啲，即係前啲後啲咁深啲啫嘛。嚇，咁佢咧就話可以即係如果你多按摩咧，就可以點樣去暢通咧？就係、是例如你宿醉啦，即係你琴日飲完酒啦，你唔舒服啦，你眼部嘅疾病啦，你抽筋啊、腳抽筋啊、夜尿啊、肝臟啊，同埋福氣唔係真係福氣啊，唔係好 lucky 啊，係你腹入邊咧即係有啲 gas 啊，嚇咁咧，同埋你即係 M 嚟唔舒服啊，都可以幫到喎。 咁犀利！ 我突然間變咗個中醫師添。佢一般嚟講咧，你撳住嗰個穴位咧，四五分鐘咧就可以暢通下噶啦。撳完之後咧，可以飲下水啊，咁咧就會健康啲嘅喎。咁呢個一個即係都係一個咧，即係快樂嘅方法啦。我其實咧，我只腳按邊都得噶啦。係啊，我太中 意有人幫你按就得噶啦。 有人幫我係啊係啊。咩行間穴都好啦，總之按我就開心啦。 就開始變慢，你我街中去玩，讓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 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张开这对手，紧握这对手，互相拥抱后。When love is all around， 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直到天色暗淡 ，Merry goes round and round， love is all around。 爱，你识爱咩？ 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储起。Love is all around， round round round。 喂，爱，你识爱咩？ 喂，仔， 喂，听我讲 啊。 啲人咧平時咪會講 hey girl， 但如果廣東話會點咧？喂，女仔。 跟上我吧，解開紐扣，跟我走，人人隨身後。 哇，個個都跟住我嘅。 跟上我吧，一起伸出這對手。When love is all around。始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喂喂，女仔， 听过有 ROOT， 人间有爱。直播室啦，咁啊，但系咪继续讲下呢啲 越位 越位 邀约？哇啦，跟住咧就系、是、喂，最近咧你哋有冇睇过一条片咧？就系点讲咧？我哋啲手机程式啊，或者电脑程式咧，每一个品牌都有佢自己噶嘛。 嗯， 即系有一边咧就系 Siri 啦，有一边就是 Alexa 啊嘛。你有冇睇到有条片咧？有个人可能佢换咗机啊。咁佢咧就換咗新機，應該係蘋果啦嚇。咁佢就唔記得咗叫 Siri， 佢叫 Alexa， 可唔可以幫我 check 下邊一間呢啲近排有咩好戲睇啊？咁跟住嗰個 Siri 咧就答佢啊嘛，佢就話我唔知道、啊，你問 Alexa 啦、 啊。即係小氣咗， 小氣喎。咁跟住。即系我唔知系咪啲人整出嚟啦，定系真系会咁样啦。 但系多数应该会叫 Siri 佢先应噶，有时嗌歪少少音佢都唔应噶嘛。 系啊， 所以嗌 Alexa 佢应该 会应。但系你都可以嗌咗佢，话有咩帮到你佢先。 哦，咁跟住你再嗌佢 Alexa 啦。 唔系，或者有时你揿一粒掣，佢会即刻 我就会跳出嚟， 就会跳出嚟噶。系啊系啊。 咁跟住咧就隔咗幾日啦，佢再問啦，今日天氣點樣啊？我唔知道、啊，你問佢就講 小氣咁耐嘅今次 佢小氣好耐啊，我唔知道、啊。跟住佢话佢就讲即系侮辱性嘅说话啦，即系你问嗰、那个佢用 B 字头，即系话人哋系狗嗰个啦吓，即系咁啊，你问嗰、那个咩啦咁样啦，咁跟住佢就话你唔好咁啦，即系嗰、那个机主啊，你唔好咁小气啦，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做啲咁嘅行为啊？咁佢话咁你可唔可以？对即系唔好咁花心啊，咁样真系好好噶，可以 咁聪明嘅。我听过一个江湖传闻，知真定假？即系对于玩呢一个 Siri 嚟讲咧，即系有啲人话，如果你越用得佢多咧，佢好似会越识得多啲嘢，即系同你系沟通得多啲咧，佢系会即系对答如流啲。 哦，对于呢一个 我唔知系 李嘉玲嚟讲咧， 系真噶。 佢真系，我觉得佢有感情。 因为我同佢讲啦，好多嘢佢都唔明嘅。 系啊，又或者佢就咁俾啲文字我叫我睇咯， 即刻俾翻个网你咁样啫嘛吓。但你要同佢玩多啲嘅，系啊，但啲小朋友咪会咯，即系阿爸阿妈个机，然后同佢讲啊，可唔可以讲三个诶，唔系讲个笑话俾我听？佢咁佢就话从前有三只虾，虾虾虾，咁佢讲。好啦，咁而家我哋正式讲啦，一啲即系关于点讲咧，即系头先就算阿 Siri 同埋佢个机主都好似有啲男女关系咁样啦嘛吓，即系都系同爱情有关咁样啦。咁咧嗱，有一个女生咧。佢咧就開出咗呢個徵婚嘅條件，咁呢個條件有兩點嘅，就係要帥啦，好帥， 靚仔， 同埋咧要有車啦。然後佢就輸入去個電腦嗰度，就幫佢搜查啦。結果個搜查結果咧就係象棋，因為象棋 又有帥又有居， 係有居啊嘛，係。跟住佢就唔係好滿意呢個 result 啦，於是佢就輸就改咗嗰個即係 entry 啦。佢話要有錢同埋有樓。咁、跟住咧，嗰、那个搜查结果咧就写住银行。 哦， 我以为系大富翁添。 咁跟住佢都系唔系好满意啦。咁于是佢又改佢嗰、那个即系佢个 search 个 keyword 啦。佢就话要 man 同埋要有安全感。 系。 咁跟住嗰个 search result 咧就系写住咸蛋超人。咁跟住佢咧都系。好唔忿氣啊！咁於是咧，佢就再改佢嗰、那個佢 search 嗰啲 keyword 啦。佢就話要帥，即係又帥，咁要車，要有錢，要有樓，要 man， 同埋要有安全感。咁啊，睇下你俾個咩 result 我。咁跟住嗰個 result 就係、是、喺銀行捉緊象棋嗰個鹹蛋超人。咁而家講翻呢個咧，就係、是笑咧，其實咧對於人類嗰、那個即或者幽默啊，對於人類嘅生存咧，都有一定嘅價值嘅。咁、有一個叫呢、這個叫咩咧？即研究進化嘅心理學家啦 ，Jeffrey Miller 啦。咁佢就講啦，咁其實幽默咧就對於人有咩好處咧？咁當然咧，即如果你係喺一個要打獵嘅地方，你係一個男士。你其實齋幽默咧係冇乜好處嘅，你真係要有 muscle， 你打到獵咧，你就有好處。 冇乜實際用途係嘛？ 但如果你喺一個大城市度咧，幽默咧其實咧就可以增加你吸引異性嘅能力嘅喎。 當然啦，即係呢個都係好多人嘅擇偶條件之一嚟嘅。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新聞翻嚟之後咧就。講多幾個笑話，睇下各位男士可唔可以咧，即係 抄幾個袋住喺袋。

月至到七月咧就开始少啦，五六月咧萤火虫开始喺松仔园出没嘅一个大好嘅时机，都有好张咧。 五月至七月就开始少啦，但五六月咧就咩？你讲咩说话咧？我真系想问啊！嗱，你啲咪嘢嚟投诉咯又？ 好彩有你喺度啦！ 听到啦，秋称别人好有快感嘅就系我主持晨光第一线嘅彭仔程振鹏。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杰彤、摩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敏感时刻在直播室有问大人啦，有 Kitty 啦，有茉莉啦， 系 咁我哋头先咧就讲， 唔系总系有偷嘢讲嘅咩？ 头先问大人，系咪头先 Kitty 讲咗嘛？ 但你都要讲一次噶嘛、 哦？好啊，大家再听多次咯。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敏感时刻记住我哋三个个名， 嗌我个名，嗌我个名。 好啦，咁我哋咧，喺今个星期一啦，同埋之前嘅星期一咧，都讲过一啲笑话嘅定义啦。咁啊，有一啲咧就叫冷笑话啦，即系你要谂一阵嘅，咁先叫明白佢个笑位嘅，有啲就叫低级笑话啦，即系通常就色情笑话啦。咁咧亦都有啲咧政治笑话嘅，哇！今时今日都仲够胆讲政治笑话，咁呢个其实又唔系真系好政治嘅，个牵涉一啲咧，即系每个时期都会有嘅嘢噶啦，就系讲战争啊。咁喺战争嘅时期，梗系物资好短缺噶啦嘛，咁所以啲士兵咧。即係作戰嘅士兵咧，成日都污糟邋遢咁樣啊！佢已經好耐冇換過衫噶啦，真係耐到咧連佢哋都唔記得啦，同埋咧佢哋連底褲都冇換過咁滯噶。咁但係有一日咧，嗰個長官我忍唔住笑，我覺得 OK 嘅呢個長官就同士兵講：各位戰友，我有個好消息啊！但係都有個。即係有一個好消息同大家講嚇，但同時呢個好消息都可能係一個壞消息嚟嘅。咁係咩事啊？咩事啊？長官佢話：你哋終於有底褲換啦，咁樣啦。 咁好消息啦， 已經好消息啦。咁啲士兵就好開心咯，就拍曬手啦。佢就跟住個長官就講啦：第一行嘅士兵，你哋可以同第三行嘅換底褲。這個我看文字都有笑，是啦，咁呢个 OK 啊，呢个 OK。 咁另外咁啊，政治笑话嘅力量真系劲。好啦，另外一个就系有一次咧，咁喺呢一个即系嗰啲总统坐嘅飞机啦。咁总统咧就喺度咧就喺度谂紧计啦。咁于是咧佢就同嗰个机师讲：，哇，我谂到一个好即系一条好计。就是如果我在我的飛機的總統座駕機那裡、我丟一些人質下去，那些人民執到人質就很開心咯，這樣跟著那個機師就跟總統說，其實總統大人啊，不用這麼複雜啦，只要我丟你下去， 人們就很開心 了。這 個好像有聽過，這個都可能多人說的， 這個都很多人說。好，跟著想跟大家說一些即這個笑和心理的東西，但是即有些人呢他在某些情況之下呢他笑停不到，真的會引致到他的心臟呢即有些問題的、另外呢就原來在1962年呢就有一個叫是 即係我哋知道咩叫叫 epidemic 啦，就係一個疫症啦，就係一條村度㗎啦。咁咧就原來1962年咧就喺一個即係今日啊，即係叫做坦桑尼亞嘅地方。咁其中有一條村就叫 Tanganyika。咁佢就有一個叫 Tanganyika 嘅 laughter epidemic， 就係笑嘅疫症。咁大家都可能好有興趣，點樣笑嘅疫症啊？係咪佢 笑又話成日都係身體健康啊，有血液循環咁嘅，點解變咗疫症咧？ 咁話説呢、這個我都覺得幾匪夷所思嘅，即係1962年嘅1月咧，就有一間傳教士佢哋辦嘅學校啦。咁當中咧就有三個女仔，呢三個女仔咧就係喺佢咁多學生當中嘅，即係大約150個學生啦。咁呢三個女仔咧就開始笑啦。咁跟住佢哋開始笑之後咧，就其他同學就開始笑啦。咁就不斷咁笑。咁有啲笑幾粒鐘先停。有啲最勁嘅笑咗16日先停。系啦， 佢做咗啲咩令到人哋可以笑16日咧？咁、那个疫症发生咩事？ 呢个疫症咧就要间学校咧就于是咧就就头先话1月发生啊嘛，佢3月咧就关闭咗，佢哋有隐瞒啊，所以佢咁迟先关闭。咁而喺呢个时候咧，佢关闭咗啲学生就翻乡，即系翻去自己嗰条村啦。咁咧有啲咧就传咗俾自己嗰条村。咁嗰啲村民咧又開始笑咯，咁咧就成件事咧就搞咗好多人笑啦。咁其中一條咧即係被感染到呢一個笑嘅疫症嘅村咧，佢就話要告嗰間學校啊！佢話你應該唔好俾嗰啲女， 即係防疫做得好啲嘛，你咁樣做咩俾嗰啲人翻嚟條村啊？咁樣 係啊！咁成件事咧，即搞咗10多月咧先停喎，咁樣 呢個係真人真事， 係真人真事嚟嘅，係啊。 咁 咧 咁知唔知發生咩事？我好好奇。 好啦，所以而家就要講 cause 嗰度就即係受影響嘅人成千個喎，即係咁多條村。咁佢就話其實咧1962年咧發生咩事咧？就係咧，即係嗰條村嗰區咧，佢哋就贏咗一個獨立戰爭，佢哋就叫 independent 咗啦。 係 咁呢個係一個背景啫嚇。咁嗰啲女仔唔係笑呢樣嘢嘅。咁但係佢啲學校咧就轉咗管理層。咁佢以前啲管理層咧就係一啲好惡嘅點講老師。咁但係因為咧即係佢哋經歷咗即係呢一個獨立之後咧，咁有啲學校咧就叫一啲傳教士咧。就得叫西方啲啦嚇嚇咁佢哋開放啲嘅，咁佢就話咧嗰啲第一咧嗰啲女仔本身咧就對於學校嗰個改變咧可能會有啲驚嘅，佢本身已經有啲壓力，但係後屘就發現咦唔係喎，啲傳教士咧原來咁 free 啊，咁所以佢哋就覺得好好笑啦，咁所以就全班人笑啦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幾我做 research 其實都覺得都係幾匪夷所思嘅，咁但係一陣間咧就翻嚟咧就想同大家講咧，就係講下咧我哋有套電影咧就叫小丑啦，咁小丑個角色咧其實咧佢就係一個又係哭笑不停嘅人嚟噶嘛，咁到底佢係患咗咩病咧？咁一陣間就可以研究一下啦。 星星等着你回，困也不睡。昨天说我讨厌，今天准时赴约，还堵着嘴、哎。该死的世界，我是不是了解？被箱子里的灯照着的你好美，我牵你手就走，你生气却没有松开手。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在一起吗？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说最喜欢的女孩子的性格， 说也是一种深刻。在一起吗？好不坐你身边，我最甜的爆米花放在最上面，你拿着方便，不懂怎么哄你，是因为我可以，一开始就不会让你感到生气，绝不会让你受半点的委屈，我可以，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在一起吗？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昨天我说最喜欢女孩子的性格是你的，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在一起吗？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也许我话不会说，也是一种深刻。最喜欢的女孩子的性格是你的，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在一起吗？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在一起吗？ 也许有话不会说，也是一种深刻。 李荣浩的再一起码好不好，咁喺听歌之前咧，敏达人就同我哋提到 Joker 嗰套戏啦，咁啊话其实佢咧即系呢个角色咧系啦，有一幕其实都几惨嘅，我觉得就系你讲到话其实佢本身有病，就自己笑啊咁样，好似控制唔到咁咧。我记得嗰幕就话佢搭紧架好似巴士咁嘅交通工具啦，咁喺架车度咧佢就自己开始笑啊，咁啊侧边啲人就好惊佢，有小朋友又好惊啊，咁佢好辛苦，好似想抄一张卡出嚟话俾人哋听，其实佢系有病噶咁样。咁呢一个其实系咩病咧？ 咁呢个病咧就佢入边嗰套电影就提到佢细个佢阿妈咧就有好多呃佢啦。咁其中有一件事就系、是、佢阿妈应该有个唔知系嗰啲哎呀嘅男朋友，而个男朋友咧就整伤过阿小丑嘅脑噶嘛，伤害过佢脑嘅，即系佢有个创伤噶嘛。咁但系套戏就冇 exactly 讲佢系点样创发啦吓。咁、但系即系呢一个个即系呢一种嘅现象咧，佢有个名称嘅就叫 pseudo puber effect 噶，就系 PBA 嘅。咁佢意思即系话咧。 佢哋係一個即係患者咧，係有一個佢哋控制唔到，以及係唔適合嘅笑或者係喊嘅嚇，即係唔係淨係話即係如果譬如我頭先講咗一個真係好重嘅，你哋笑笑咗好耐，你控制唔到，咁但係呢個係適合噶嘛，嚇係嗰個場面嘅反應係應該係笑噶嘛，咁但係佢哋就可能係可能喺個喪禮度佢會笑啊，或者睇笑戲嘅時候佢會喊啊咁樣，咁所以要係。控制唔到兼係唔適合啦，咁而呢一個情況咧，就係即係同佢哋嘅即係腦部神經啦，係有啲關係嘅。通常都係因為腦部係受到損傷嘅。 嗯， 咁講呢一個情況咧，就通常咧佢哋控制唔到喊嘅機會咧，係大過你控制唔到笑，即係佢哋忍唔住不停咁喊，即係佢兩樣都會有嘅，喊就會多啲嘅。咁會有咩成因呢？就頭先講腦部創傷啦，咁腦部創傷都可能係有好多嘅成因㗎嘛，例如佢哋中風啦，例如佢哋係有一啲即係外來嘅，即係中風係你爆血管啦，但係外來可能就俾人打到你個腦啦，咁你亦都有受傷啦，就或者係呢一個Alzheimer 即係呢個腦退化症啦，又或者呢個帕金遜症啦，咁都會令到你有機會有呢、這、一個即係哭笑不得嗰個現象嘅。 咁其實都多人會係咁嘅喎，因為如果腦退化、帕金遜都會嘅話，咁其實好多人 有機會啫，有機會啫。即係你有帕金遜或者腦退化，就未必一定會嘅。但係 有機會， 就同佢即係同呢兩個症狀嘅關係就會高啲咁樣啦。咁另外咧，我都見到有個現象咧，就叫 gelastic seizure， 佢係一種癲癇症嚟嘅。咁但係即係我哋平時睇電視。咁样啊，俾我哋嘅感觉，咁就系咧，佢瞓咗喺地下，然后佢就成身抽搐咁样啦。咁你其实都系叫个即系脑部啲脑电波乱嚟，咁你就控制唔到自己啦咁样。咁另外一种控制唔到自己咧，就系都系你系控制除咗控制唔到自己嘅手脚，你亦都控制唔到自己不停咁笑。咁咧，我就睇咗一个片段咧，我就好心痛嘅，就有个 B B 仔瞓下觉。佢突然間笑，就笑醒咗自己。咁嗱，你就咁，如果你唔知道啦，佢係病啦，你覺得哦，咁佢好開心嘅一個細路仔啊，好得意啊，佢發夢都識得笑。但係如果你每一晚瞓覺，你都笑到自己醒咗，咁你個睡眠質素咪好差咯。原來咧，嗰個 B B 仔嗰個係一個即係癲癇嘅表現嚟嘅，佢係根本就控制唔到。佢有時食嘢嘅時候佢又笑，佢又拎唔到嗰個匙羹啊咁樣咯。 我仲以為休息嘅時候會好啲添，即係休息嘅時候，我以為即係身體啊各樣機能都休息嘅時候，可能就未必會有嗰個反應。 佢個反應就係嗰、那個點啊？佢想掹電掣個腦舒緩下咁樣，但係個電掣就冇俾未掹到，咁就會有一啲唔適應。嘅一啲腦電波咁樣令佢有咁嘅反應咯嚇，咁呢個都我覺得係幾慘嘅。咁我哋睇即係小丑，我哋覺得佢做得很好嘅，其中一點就係佢嗰個即係哭笑不得嗰樣嘢嘛嚇。咁我哋冇諗到小丑背後原來其實係有一個即係腦嘅傷患嘅，係一種病症嚟嘅咁樣。咁啊，當然啦，即係頭先。讲过当中就有啲唔同嘅笑话啦，啊头先而家讲咗啲咁惨嘅，再讲笑会唔会唔系几好咧？咁所以我 真系哭笑不得， 我而家已经笑，我呢下笑咗， 呢下真系系啊！跟住其实我仲预备咗咧一啲笑话，一又讲唔晒啊！咁啊讲一个啊，讲啲冇咁好笑嘅先啦。即系有一日咧，有一条深海嘅鱼，咁喺海里边自由自在咁游啦。但系咧，佢都真系有啲嘢唔开心嘅。咁到底佢因为咩唔开心咧？呢条深海嘅鱼， 佢只能够游深海，冇得游浅海。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差唔多啦。深海会系点嘅？ 深， 因为佢系深海， 好冻，因为佢好冻。 个答案，你谂科学啲嘅 吓，要科学啲啊？ 越深海咪越冻咯， 越黑咯，系啊，黑咯。深海鱼 咁，你哋都讲一， 但要笑、 啊、小鱼咯， 但要笑喎、啊， 佢寂寞， 越深海 越寂寞， 佢冻， 唔系佢个答案就系佢因为水压好大啊嘛，呢条深海嘅鱼咧就觉得压力好大， 好大压力， 好、哦、大压力，系 呢个笑， 呢个你有笑啊？ 反而呢个好笑。 我今日嘅最后一个笑话系呢个系关乎小明嘅。我哋又小翻小明出嚟， 唔系佢呢个首尾呼应啊，要 系啊，唔系基于时间关系，所以讲个短嘅一句。有一日咧，小明咧拎住个大提琴咧就翻学，翻学校咧打开嗰个即系大提琴箱咧，就见到喂入边系原来一支 AK-47 步枪嚟嘅。吓，咁你估下小明跟住讲咩啊？ 开枪。 个答案系估咩噶？ 基于我哋时间关系，我不如 开股啦。 小明就话：大镬啦！我老豆拎咗我支小提琴去打劫银行。 将抑郁掩盖，狂躁大概亦会被发现有害，无谓一生去当冷面笑像，想哭笑不想等到上天堂，西装化妆镜内堆望，苍白的脸撑着微笑，红结色从前画到耳边，抬头望天很想挣扎但渺小，尘世循着道理给规则洗礼，压抑也不计，奇特思想妄想放大到就崩溃了，叮一声就要疯狂，执起喇叭躁动喧哗，苍白的脸撑出微笑，红血色粗线画到耳边，自导自演句子荒诞地发现。 就嚟十一点半钟，听紧有 Nowhere Boys 嘅小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政府向合资格居民派发10,000元的计划，今个月21日起申请，明年12月31日截止。市民可以透过个人银行户口或者接收支票方式领取款项。如果经银行作电子登记，市民可以选择经网上理财服务或者银行网站输入个人资料。政府鼓励市民透过电子方式登记，因为可以较快取得款项。如果在今个月30日或之前完成登记，最快可以在下个月8日起陆续收到款项。至于在下个月1日起登记的市民，就会在登记之后大约1星期起入账。市民亦都可以选择以填写表格方式登记，经银行领取和递交表格，款项最终会存入登记户口。至于选择领取支票的市民，可以经香港邮政递交电子或者书面表格，再等候通知到邮政局领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专业表示，稳定香港安全的社会环境对香港金融业非常重要。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在基本法颁布30周年研讨会演讲的时候透露，林郑月娥早前向中央提出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建议，并得到副总理韩正和中央有关部门积极回应。林郑月娥表示未能透露实际内容，但肯定会受市场欢迎。林郑月娥表示，过去3年以行政长官身份亲身见证参与不少中央支持香港的政策措施，今次国安立法是保障香港绝大部分市民 可以回复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香港可以重回正轨。教育局表示，已经联络中学和小学，了解第二阶段复课情况，大致上运作正常。至于早前一度出现确诊个案的沥源村六全楼，附近学校今日有部分学生缺席。教育局说，理解家长的关注，学校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并弹性处理学生告假情况。教育局一直同卫生防护中心和附近学校跟进情况，医学专家意见亦都认为复课安排可以如期严谨地进行。教育局说会继续同沙田区有关学校和卫生防护中心保持紧密联络，呼吁学校继续实施各项卫生防护措施。海洋公园今个星期六重开，食物及卫生局回应查询的时候表示，主题公园属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之下的公众娱乐场所，就表列处所的相关指示限制，处所内聚集获得豁免，因此主题公园的入园总人数不受群组聚集人数，即是不多过8个人所限制。不过主题公园仍然要遵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就表列处所发出的指示，大型娱乐游戏站、游戏机或者设施内可容纳的人数，在任何时间都不得超过设计容纳量的50%，或者每个个别分隔出来的空间或者车厢人数不得超过8人，以较高者为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400点，升2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1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8.61，瑞士法郎0.958，加元1.339，人民币7.073，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0.64美元，卖出1692.1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气炎热，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好啦，又嚟到逢禮拜一晚嘅塔羅 Rainbow 時間。 Hello， 今次咧，我哋咧就一年有5个礼拜都有啲 special 喎、，Kitty。 係啊，咁咧我哋就因為自己玩塔羅玩得多啦，都想益下啲 friend， 咁所以咧就邀請同節目嘅朋友上嚟咧，揾下 Rainbow 咧就去尖下佢哋嘅前程啊、財運啊等等嘅。 第一個請嚟嘅當然梗係益我嘅好朋友先。 係啦。 好啊，歡迎你啊！ 有嚟自 Gimme Five 嘅黄天怡。 Hi， 聽天電話咧 ，Rainbow， 係好。 我想問你兩個做到嘢啊？ 係啊， 有啲福利派啊。 係啊，喂，天兒你本身自己有冇玩開呢啲塔羅啊、占卜嗰啲嘢咧？ 冇，但我印象中咧，我喺我年輕啲嘅時候咧，我曾經陪過我朋友去落廟街嗰啲，嗰啲 係 好出名。 每個人年青嘅時候都會做一次， 我都試過，有啲膠凳仔喺度排。 係啊，我聽聞話有幾檔係準噶嘛。 但我唔知點解我係冇測嘅咯，我就係睇人測。 咁你覺得佢測得你個 friend 準唔準啊？ 唔記得 太耐啦。 可能應該當時我係純粹即係想睇下咩料子咁樣，係啦。跟住睇完之後咧，又冇去深究究竟其實係點嘅咧嗰單嘢，咁就不了了之啦。 係，但我諗都好奇嘅，即係大家就算陪人去睇，都會即係好奇係點玩法啊，或者大概可以即係講得幾深入啊咁樣咧。咁今日咧，我哋就有 Rainbow 坐喺你面前啦。你最想問佢啲咩咧？ 最想問啊，我想問財運啦、 好啊，好好都係想問財運。 唔係一開頭保守啲嘅，當佢問開咗個人嘅時候咧、我又想問呢樣，又想問嗰樣咁 啊。你先見到真正嘅我。 係啊係唔緊要，我哋 warm up 下先啦，財運啦、財運啦。 因為好多聽眾都係㗎，你有冇發現咧？我哋幫聽眾解答嘅時候，好多都係關於屋企轉工啊、財運啊嗰啲咯。 百物騰貴啊嘛，社會不穩定啊嘛，有個錢旁身係好啲嘅，尤其是我哋做女人嘅。 但係我睇新聞講話咩喎？全副身家俾咗你㗎喎，你扮嘢喎？ 咦，我都好似有睇過喎。 係啊， 我訪問係咁講噶，我訪問係咁講噶。 咁大家知咩事啊？ 好，抽兩隻啊！ 係亂抽得㗎啦，係嘛？ 係啊， 唔使諗任何嘢嘅， 唔使 抽呢隻。 好， 系咪呢只咧？ 好，自己財運。 咁其實驚嘅，好似 形容下，形容下啲牌點？係 咯，幾靚喎！副牌， 我覺得呢個幾靚喎， 識睇㗎啦，你哋。 唔係啊，我個牌， 我個樣啫，個樣一樣。 同埋放心啊，天兒， 同一樣。 我個顏色幾靚喎，副牌。 我以為你哋咁勁，做做下已經識睇。 係啊，不過唔緊要㗎，因為點解咧？我哋解説完之後咧，就算隻牌都係咁樣解咧，喺 Rainbow 咧把口咧都會解第二樣，睇人解牌。 嗱，其实咧，你抽到只牌咧，你个金钱运系几好嘅，嚟紧会好嘅。嗱，唔系话你而家差，不过如果以而家同未来比咧，其实未来会变得更好嘅。所以其实喺工作上面或者可能系搵，可能因为你嘅工作比较乱啊，呢只牌就系代表你冇一个特别嘅工作，譬如可能呢个工作搵一嚿钱，我又做下幕后，跟住我又要做下一啲支持，或者我要做啲主持或者点样点样，好散嘅。呢只系你自己啦，咁你见到好紫色啦， 系啊系啊。 咁而呢一只牌咧就好蓝色嘅，所以其实本身可能嗱紫色就代表沉重啲。但其實你個金錢運嚟緊會越嚟越好咯，咁所以其實係睇之後嘅嘢嘅，咁但係你投資運就真係一般咯，即係可能投資就未必係最主要，靠勤力嘅，或者靠人哋俾你嘅。 好，咁可唔可以幫天兒睇下有冇啲咩貴人，即係男人啊、女人啊、老啲啊、嫩啲啊，邊啲可以幫到佢？ 貴人好啊，貴人好啊， 貴人抽到男人牌嘅，咁 佢好形象化呢個男人， 佢真係有個男人喺 度喺度，係一個外國歌手。 好 咩 样？好似 CD 方面 嗰佢系咪有名嘅 Rainbow？ 我哋做妹咁，你啱啱帮我问完贵人 Rainbow 就抽只， 就抽只。嗱呢个姓李嘅， 因为咧 嗰牌咩好劲嘅， 叫咩啊 ？King of Cups 喎， 冇错，佢其实系一个皇帝嚟嘅，咁所以其实代表咧，你嘅贵人全部都系长辈，起码过咗45岁以上，佢年纪会偏大嘅，而且咧因为。的而且確啦，呢個人好講花哩花落啊，或者好靚嘅，好少人哋讚佢啊，或者你好想出鞋嘅， 彭爺爺。 咁但係你有貴人嘅，而且你貴人幾好啊，因為你抽到傾啊嘛。咁而且你自己本身啦，抽到隻牌都係藍色嘅，咁而你個貴人都係藍色，就代表大家諗法會一致， okay. 你會遇到啲人同你想法係一致嘅。 哦，唔錯唔錯唔錯，咁我留意下啲男人先。 喂，咁我又想幫佢問細緻啲事業啊，因為其實咧天兒係好多方面發展嘅， 亦都撈咗好多年停滯不前啊。 大家有冇共睹你係真係好勁嘅？係啊，我想問下啦，即係譬如電台啊，佢而家其實都會做 MC 啊，即係出去或者拍廣告啊，或者拍下嘢啊，即係電影啊，或者煮嘢食啊咁樣。其實佢有 邊個真係好多嘢撈咁？其實每日都係可能撈過一次咁樣。 邊一樣嘢對？佢嚟讲发展系最好啊！ 好，咁睇咗佢工作运嘅过去、现在、未来啦，咁就抽咗三只牌嘅。 嗰条古装咁 样，过去、现在、未来， 你攞个古装咩？ 就系未， 就系未。 咁其实咧，你自己抽嗰只牌咧，嚟紧可能拍嘢系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打响明星嘅嘢，但系冇唔代表有钱嘅，真系 唔代表有钱。 唔系呢个正常，有名气，有名气，有名气。 真实世界大家都明嘅， 系 因为你抽到魔术师呢只牌啦，咁就真系代表哦，大家幻影上面睇到你成个造型其实越嚟越清晰，或者你个人系越嚟越明显。 嗯、 所以拍嘢方面咧系会令到你个明星大噪啦，但系主要真实揾钱嘅可能系做节目啊，或者做主持啊，都系靠把口揾食嘅。 嗯， 因为都系一枝独秀啦，咁所以其实可能你个人做嘢嘅时候咧，系好清晰知道自己要乜嘅。 哦，即系一枝独秀嘅意思系佢一个人去做，定系要几个人合作去做嘅嘢？ 几个人去做，但系全部都系男人包住佢一个女人咯。即系可能佢， 我 Give Me Five 真系全部都系男人嚟喎，咁耐以嚟。 因为咧，to be honest 啦，你遇到嗰啲咧都系啲男仔做衬托，然后你自己可能譬如可能，譬如可能去拍嘢咁样咯，个故事都系个对方。 是啊，是啊，他两个都是衬的，知浩和邱国成都是衬的， 他们自己知道 的。咁所以可能个感觉上，可能好多时都系你嘅大少姑婆性格去导致咁一枝独秀，因为见到个月亮啦，所以佢都好要笑就笑，要喊又喊，好明显嘅一个人咯。咁、 嗯、 然之后未来啦，抽到只牌咧，呢度有只狼嘅，咁所以其实咧，如果可能佢之后更加做嗰啲一啲幕后嘅嘢，可能做设计有关啊。 嗯、 不过咧，因为你自己呢一只牌。个力量系比呢只牌强嘅，咁所以都要睇翻哦。其实到最后我哋讲嘅 go with the flow 嘅时候，因为系人哋邀请你去试， 即系有冇呢个际遇咧？ 冇错， 如果有你把握到，就可能可以做到呢只牌所讲啦。 冇错， 如果唔得就去翻你头先讲嗰只狼嗰边。 冇错，狼咧就代表哦，其实而家嘅嘢系好 come low 嘅，你系、非常一个识 come low 嘅女。 我听到讲出咁狼，我都觉得你 come low 啊， 系咪？即系每个礼拜都未厌啊，你哋 系啊。 咁所以其实如果 嘉宾几开心 咯， 整体所有牌都系几靓嘅，因为你冇抽到唔好嘅牌，由头到尾都冇。 喂，咁啱啱咗啦，不如即系时间又唔多啦，问一条 deep 少少嘅啦，我哋问工作啊 ，deep 少少啊， 系啊，有冇啲自身啲嘅嘢啊？ 我好无聊嘅，自身嗰啲， 系， 唔系因为咧，我咧皮肤状态好唔稳定。 但 係 緊要嘅， 但係呢樣嘢係好困擾我嘅，係啊係啊，咁、所以可能係啦，就是、去到最 deep 嗰樣嘢，可能就係其實係講緊我自身 嘅問健康。 好，我見你比早幾年好咗好多啦， 係用咗好多心力咯，你都知道，真係好攰啊！ 佢咧唔打邊爐，唔食炸嘢㗎， 即 係 而家戒曬口啦。 唔係啊，一直都唔食㗎，但係皮膚都係感佢苦惱嘅， 即 係 食少少。你見到人哋食咧，你只可以食兩啖咁啊。 好，咁再抽兩隻睇下嚟緊。身体会唔会稳阵咯？个唔会复发咁样咯。 咁同埋话晒，我都系中女嚟噶啦嘛，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 咁，我哋咁多个都系。 如果 keep 得到，咩都做得到啊嘛。 嗱，如果系 咁，好凉气喎。 系啊，因为其实咧，春天同秋天对你嚟讲系差啲嘅。即系夏天同冬天系稳阵啲嘅，即系如果个天气 转天气嘛，好多人都系讲 第一啦， 阿姨先又搭咗爹喎， 冇错。第二咧就系因为你抽到对 moon 牌，对 moon 咧就系其实屋企有抽湿机未必系件好事，即系可能 吓竟然 系因为可能对于佢嚟讲， 我冇啱啱想买喎，但 hold 住先 ，hold 住先， 你买完试下系咪真系唔好，你先至 要试咁 系啦，跟住之后咧到时就让俾我，OK 送俾我。系啦，送俾我到时 ，OK。 唔系点解咧？ 因为其实可能对于你嚟讲，太过无菌嘅状态都未必系一件事，一出街就会痕咯。 即系佢喺自己间房中菇系好嘅， 唔系即系可能系 有少少似嗰啲人哋话太保护性强，反而 冇错，系啦。因为你嘅身体已经俾你调养到系一掂敏感嘢就即发嘅，咁所以就会导致其实你嘅抵抗力得翻五分，即系可能十分满分，你其实得翻半。咁所以点解佢反而系话啊，不如唔好再过分去养一个环境， 系 俾自己咁就会好啲咯。 即系整污糟啲间屋啊， 唔使即系正常咁就 OK 啦。 屋企养曱甴啊， 即系唔好咁敏感啊。 系啦， 哦，咁都系嘅，我都几敏感嘅，而家确实系啊，我屋企洗几廿百次手噶，我系。 所以你而家咪做紧我哋敏感时刻嘅嘉宾咯，够敏感啦啩。 好啦，咁啊，今日咧即系同阿天怡解答完之后咧，听众们其实都仲有福利嘅，就系心理测验。咁我想问一下啦，今次你同听众玩嘅心理测验系乜嘢呢？ 今日咧就问一下大家都几关心嘅偏财运。嗱，偏财咧就唔系赌博运啊，偏财系可能你有第二份工啦，或者其实我有 超過一個收入，其實那個收入嚟緊會唔會穩陣呢？咁樣嘅。 共六歲所愛，從未太像，但亦算一個甜蜜對象。難題是你信有日會給加冕，不肯賣帳，這個已不錯，還在心癢。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tu,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一首歌翻嚟啦，咁咧其實喺敏感時刻嘅社交平台度已經上載咗啲牌，咁啊今次咧 Rainbow 同大家講嘅咧就係未來半年嘅偏財運係點 ？A B C D， 天兒嚟揀邊只 ，Kitty 嚟揀邊只咧？ 我係揀 D。 D 哦，我揀 Boy 啊，好似係咪跳緊舞啊？ 係啊，好靚嘅都係。 我揀 A 啊。 好，揀 A 嘅你，恭喜你啊，真係好开心啊，你冇乜偏财运㗎。 唔緊要啦，我有自己份正职已经好好㗎啦。彭仔听到未啊？ 指出嚟 指出嚟做 trailer。 因为呢其实揀 A 嘅你呢偏财运真係好一般嘅，你係好需要一支即係做返自己正职啦，努力啲做正职。但係正职里面会有其他嘢你要做嘅。即係可能你呢份工会有幕后嘅嘢做啊，或者你呢份工会有啲策划嘅嘢做啊，会有 extra 嘅嘢做，而且你都会比较多唔同节目嘅穿插嘅，但系就一定系呢个台里面咯，即系可能你少出边嘅嘢咁样咯。 咁天爷，你几时请我上嚟做嘉宾？今次我请咗你上嚟啦。 即刻啦，即刻听下。OK， 我第一首去隔篱房录埋。 不过的而且确，我系少啲出面嘅 job 或者一啲偏财嘅嘢。 但系我唔觉得系个能力嘅问题咯，因为我心目中我咧系一个几，你可以话系安分守己，但系佢喺自己嗰个范畴入边咧，佢会好专心一意咁样做。我觉得呢个其实都系你嘅优点嚟， 系 真 系 真 嘅， 系真嘅呢个。 你讲嘢好好啊！ 我同佢识得耐过你啊 ，Rainbow， 佢点会唔知我个人系点啊？ 我永远都谂唔到咁嘅形容词。 系佢净系恭喜你冇偏财运啫， 证明啊，即系你睇下 Rainbow 个人系点，天嘅人系点啊？ 睇嚟呢个环节要加埋我啊， 拣B 啊， 嗱拣B 嘅你咧，其实你见到呢个一个无限符号嚟嘅，所以出边嘅客人啦，或者出边嘅工作，其实仍然睇到你嘅，所以记住社交平台不能停止啦，因为你要 keep 住人哋见到你先会谂起你噶嘛，咁所以你呢度偷到跳舞啦，亦都代表咧，其实大家都仲会揾你去做一啲主持，因为跳舞对于我哋嗰阵一啲表 演跳舞， 即系表演嘅事业，表演嘅 一路跳住舞一路主持。 表演嘅事业啦，咁所以咧，如果你问我嗱拍电影嗰啲就可能少啲，但如果真系仍然揾翻你做主持啊，可能或者揾你做一啲我哋讲嘅一啲广告摆上社交平台啊，其实仍然会有嘅。 咁啊好， 咁啊好正， 有嘢做就得噶啦，我唔拣 job 噶，好难嘅做得， 到 C 啦。 好啦，咁到 C 嘅， 我哋冇人揀嘅， 冇错，因为揀 C 嘅你咧，其实都几切合你哋嘅性格。呢、這个人咧，佢好懒啊，即系拣 C 嘅佢咧，就可能得个心态想做，但系其实佢成日都其实可能未必做到，或者佢唔系够对自己咁够信心，所以其实你唔系冇偏财运，只系你个信心不低，或者实力啊，或者你觉得自己个实力未到呢个位，咁所以如果拣C 嘅朋友咧，我会建议如果可以嘅话，对自己有多啲信心啦，同埋表现多啲自己出嚟咧，你个偏财运会好啲嘅。咁但系投资咧，投呢三只都差啲啲噶啦。咁中间嗰只啦，即系 B 啦，咁我就觉得投资运都仲有少许嘅。咁如果拣 C 啦，咁其实 呢个 D 系 拣 D 嘅你啦，其实呢个咧女人啦，你见到佢好靓咁样喺度好清楚知道，冇错，好清楚知道自己嘅位置，所以其实咧，如果拣 D 嘅你咧，默默做就会令到你嘅偏财变好嘅，同埋你真系会有唔同嘅范畴，因为佢系宝剑七，代表你个人其实处理手法几灵活，呢、這个灵活度会令到你嘅偏财变得更好。如果你话想自己做生意咧，的确 啱唔啱咧？ D 是可以考虑的，不过不适合有 partner， 即可能你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想完，但是我分出去跟其他人合作就得，但是不会是两个人一起想， 即是主脑就只是得自己 自己咯。但是如果望呢都挺适合自己做生意的，即如果揀 A 的人都可以考虑，不过你必须要跟其他人拍啦。 即是天宜就自己一个人做，我就找多些人去做啦。 没错，但是如果揀 B，即係你啦，咁 Kitty 啦，咁其實個機會就唔高，因為係咩咧？如果你係教授嘅副業就得，譬如可能其實我想做啲嘢出嚟教下班啊，或者我想做一啲 product 出嚟俾人買係得嘅，但係唔係網上生意，即係可能係真係喂我都用喎，大家你用唔用啊？嗰種或者你係以 sell 嘢嘅， 係啦。咁样咯，咁拣 C 就机会率最细， 唔使集货啊嘛， 咁系 帮人 sell，OK 啊。 咁好啦，咁啊 ，Rainbow 亦都解答晒四个嘅牌啦。咁啊，再讲一次，头先咧解答嘅咧就系未来半年里面嘅偏财运系点。咁咧今日咧亦都我哋嘅期间限定啦，就请咗天儿上嚟啦，所以多谢晒天儿啦， 多谢你啊， 多谢 Rainbow。 嚟紧几个礼拜都仲有其他嘅同事上嚟嘅，究竟系边个咧？ 究竟有冇人抽衰牌咧？ 实有啦， 有啦， 我公司咁多臭手。好啦，咁啊 ，Rainbow 下个礼拜再见 ，thank you 天儿， 拜拜。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内恨够不服，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 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有你悉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个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 So I say I love you， 是姜 B 啊，姜涛的蒙着嘴说爱你。 系今晚敏感时刻的时间差不多啦，转头会有师兄祠堂，今晚有新阵容。 是啊，但系我都 feel 到阿一的灵魂在度啊。 系咩？ 长存 啊！我好惊啊，可唔可以翻入去啊？拜拜。